约伯传第十八章，属亚人比尔达德发言说：你到何时才停止讲话？你且留心，也让我们说几句话。你为何以我们为走兽，视我们为畜生？因了你的愤怒，你必粉身碎骨。为了你，难道大地要被遗弃，磐石要转离原处？恶人的光必要熄灭，他的火焰必不发亮，他帐幕内的光必变暗淡，悬在上面的灯必要熄灭，他强健的脚步要踌躇不前，他的计谋必使自己颠簸，因为他的脚要走入罗网，徘徊于陷阱之上，圈套要缠住他的脚跟，樊笼要拘禁他，绊他的绳索，埋藏在地下，捉他的陷阱，暗设在途中。恐怖由四周来恐吓他，在他脚后紧紧跟踪他，饥饿常陪伴着他，灾祸不离他身旁，疾病腐蚀他的皮肤，死亡的长子耗尽他的肢体。他必有所仰仗的帐幕中被拖出，被引到可怕的君王面前。魑魅要住在他的帐幕中，硫磺散布在他的居所之上。他下面的根要枯干，他上面的枝叶要凋谢，他的纪念必由地上消灭，他的名字必不传于街市，他将由光明被驱入黑暗，他将从世上被赶走。他在本族中无子无孙，在他寄居之地没有留下一人。他的末日，西方人都为之惊讶，东方人都为之恐怖。的确，这就是恶人的结局，这就是不认识天主者的境遇。